好，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一，有我二德头羊， 有我马来根， 有我许留山， 有我加山生， 好，四个齐噶，今日 有咩话题呢？ 今日啊，我哋讲下啲香港话题先啦，不如近来香港最新鲜滚热辣嘅林子健事件啊，大家海外嘅老友记有冇听过？ 有，系咁依听下啦，其实。不过我有睇佢个记者会， 系嘛？系，因为嗰个 live 个都初头就突然，即系我哋即系大家都有用呢个 Facebook 啦，咁一定会收到啲 notification 话，喂，有个记者会乜乜乜，话林子健被咩国内嘅咩人员掳走咗，跟住嘅记者招待会咁翻翻嚟嗰啲咁样咯，咁所以都揿去睇下咯，但系就冇睇晒全部咯。不过之后啲资讯都有睇，系啊， 系 比较长啊嘛， 都几长系啊， 系啊，大家点睇啊？对于佢呢个被公安话啦，怀疑俾呢个强力部门捉走咗之后，攞钉书机喺佢嘅大髀度钉啲十字架喎。 我觉得即系而家其实仲未有更多嘅资讯出嚟啦，因为咁耐以嚟得佢一个人，系啊，得佢而家调查紧啦，就系得佢一个人讲过啦。咁其实几恐怖嘅。咁出件事出咗嚟之后呢，个人啲人就同一地两检扯埋一齐嚟讲啦。咁呢个系我认为呢个系唔啱唔正確㗎。佢同一地两检冇乜关系，有冇一地两检佢哋都有强力部门住喺坐喺香港，鍾意捉人就捉人㗎啦。 即系好似阿郭文贵拍片都咁讲啦，即系佢都话已经系大量呢、這个公安人员在香港咁啊，已经其实系 冇错，系啊， 系做紧嘢噶啦嘛，已经，所以都话啦，即系如果你就算有冇西九，即系有啲嗰阵时啲人就话噶嘛，一地两检嗰度就大家咩捉咗你喺西九嗰度，咁就可以直接去度问话，如果真系林子健，假如呢个真系真啊，真系强力部门逼咗佢翻去揼一镬咁样吓，咁、喂，唔需要去到西九噶。周围都得噶，咁依家都话，依家都话咩？咩海边啊、西贡啊嗰啲小屋嗰度搞掂佢嗰啲咁样。 咪就 系 咯， 我同即系我就咁睇啦吓。喂， 系 我就咁睇佢，即系觉得基本上佢系共产党系私，即系可能有啲人系即系以前共产党某啲部门。落个死命令，你哋唔好落嚟搞嘢，可能系另一个部门嚟做嘢嘅，系两个唔同部门做嘢噶嘛，好有可能系成件事，即系以前嗰啲，譬如话管楼下嗰班人系一个部门，啊，而家处理香港港澳办系另一个部门，楼下个部门系高啲嘅，以前上边落咗一条大 order 就话嗱，咩人要做嘢就唔好喺度做，咁而家嗰班人都睇唔起你香港啊。即系心谂，你香港都玩完噶啦，系咪都即系见到而家个势都知照做，即系冇问过香港政府，自己照做。 所以上次林荣基起码都即系滴咗翻去先至慢慢 系啦。 呢次唔系喎， 依次林荣基依次依单嘢系可能系另一个部门去做嘢，而唔系属于林荣基嗰边嗰个部门，即系林荣基可能是阿习大力 order， 但是楼，总之牵涉到楼下的嘢，亦都是最高领导人嚟做咯。 你会感觉上林荣基嗰次，你会感觉上冇咁粗糙噶嘛？即系你会觉得 系啊， 喂，起码我都 book 架车，跟住滴咗你翻去上面，安排好多，跟住又唔同你拍晒。 佢依个可能是省级部门或者另一个部门去做，嗰批人就做嘢比较流民啲嘅。即系好似阿陈光诚嗰阵咁吓，喂，嗰条友又傻嘅，你点会自己拿咗张嘢摆喺 Facebook 挂俾全世界知？ 陈光诚嗰次 咪系咯，即系唔系天福合嗰个陈子健点会 唔系话阿陈光诚 整嗰张相？ 哦， 吓个陈子健点会自己整张相话美思想，然后摆上 Facebook 话会交俾楼下？咁人哋嗰个部门见到你系咁，喂大佬。万一真系俾你交到，我要落人头噶、哦， 咁梗系捉你啦。 咪系咯，我咪要搵人嚟搞你，我要保住我嘅乌纱噶嘛。可能嗰班人系比较低级啲嘅，唔系我哋想象中咁高级。不过即系楼下，譬如话搞啊 搞啊嗰、那个叫铜锣湾书店嗰单嘢，刘明基嗰单嘢系阿习嗰边最高级嘅落嘅命令，留下可能要由高级落到去第二级啦。呢、這个第二级嗰啲人就比较粗糙啲，见到你顶你个肺，你喺 Facebook 嗰度整张咁嘅嘢，万一佢真系收到，我咪死，我咪搵人搞你咯。咪香港嗰个料落啦。 嗰次刘明基事件系因为话据闻啦，就系话嗰啲输出嘅内容系同习近平有关啊嘛。跟住即嗰个话题对于佢系好尴尬，或者佢好唔想，所以先至咁样滴咗。 佢讲起佢嗰啲风流 史啊，情史啊嘛，好似系嘛，系咪惊彭丽媛睇到？应该双方面角力先得，系啦。彭丽媛又好想 可能，我对两夫妻嗌交， 系啦， 你爆嗰啲衰嘢，你个仆街咯， 系 咯。明明想明明仲想去偷食嘅，而家冇啦。断晒缆啊！真系 断晒。咁所以阿林子健呢单咧，咁就变咗其实，如果即系有啲人讲就话一地两检，但我自己觉得咧，喂，其实即系仲劲过23条。你23条，你到时立法之后，起码都会话俾你听，哦，你列明晒你系犯点样先至触犯到呢一个法例，先至会受到，起码都的上法庭受审判啊，跟住你都系坐监啫，都唔使系咁样施以一个酷刑啊嘛。 即系我好觉得系可能系内里边有一啲人基本上已经睇唔起你香港， 即系都唔直情你23条立唔立法啊？唉，做咗先啊，我哋呢啲 系即系我记得以前有一段对话就系阿邓小平同阿钟士元讲。点解香港人唔信我啊嘛？阿钟士元就话，因为你哋嗰啲官员中意乱咁嚟，乱咁讲嘢，乱咁做嘢。所以邓小平落个死命令，你唔准乱咁嚟。咁到江泽民嗰阵都系原处一条，但系而家可能即系每一个官嘅心入边都有条 line 啊，就话呢条规矩唔打破得，一打破会死。但系而家呢条 line 消失咗，所以佢就而家就乱嚟啦。 你即系基本上可。你中联办其实都系一个话明中联办，佢其实都系负责联络或者可能即系中港两边嘅沟通嘅联络上面嘅一个部门啫嘛。你睇下，依家其实佢已经变咗质，佢已经唔单止系一个联络部门咁简单，系干预紧香港做紧嘅嘢。其实佢好多都嚟咗指手画脚嘅。 系佢系系我谂呢单嘢中联办都未必知，有个感觉。即系中联办都未必会管会理呢单嘢，直情系话我系为咗国家做嘢，我系凌驾于你中联办，所以佢自把自为落嚟， 所以 都未定。 滴咗林明基，滴咗阿林子健， 打佢一镬， 打佢镬嘅时候，佢咩国家嘅事嘛，警察都管理唔到嘛，即系管唔到噶啦，已经。哇，喺呢句真系震撼啊！我谂其实呢一句说话咧，对于佢哋上面做。即系佢哋处事，即系做官或者做警察好官又好咧，佢哋嘅处事方式都系咁样嘅，即系乜都系国家为先咯。即系喂你香港算得啲乜嘢啊？ 系 啊，所以某程度上呢啲班嘢 佢都仲对你客气，而家佢唔同你客气，即系689之后基本上唔当你香港系嘢。 同埋咧嗰个即系林子健呢单咧，我自己睇翻即系都嗱。件事咧，其实就即系一来仲查紧啦，二来其实好多媒体都会讲咗成件事前因后果啊，或者系点样啊，依家查成点啊啲咁样嘅。其实我反而留意一下咧，因为嗰啲坊间或者可能唔同派别，佢哋点样讲咧，其实都几恐怖啊。其实最贱格嗰啲咧，真系最贱，真系民建联呢班咁嘅人，即系嗰啲。郭佩凡啊，嗰啲即系仲即系仲喺度冷言冷语啊，啲咁样咧，呢啲 都冇人性嘅嗰啲人， 系即系你基本上即系我唔理件事系系点都即系究竟系边一个凶手都好啦，即系如果有人去遇到一单咁嘅事，俾人老走咗，俾人攞钉书机钉大髀，系咪先？跟住仲话人哋咩离奇过拍戏啊，啲咁样咧，咩好想笑啊，诸如此类嗰啲，哇！呢啲即系人渣嚟，嗰啲真系。 你咁嘅人渣嚟噶啦，呢啲 真系人渣嚟嘅，真系。 你点会假设人哋会攞个钉书机钉落自己个大髀嘅啫？喂，你当你就咁普普通通见到一个人，你系正常人，你都会攞个钉书机咁钉大髀，除非佢即系玩 sex party， 玩 SM 嘅啫。 同埋有啲人又话佢，哎呀，点解你即系质疑佢 点解嗰个林子健佢即系话佢只系沙滩醒翻，跟住翻翻屋企，跟住又咩咩冲咗个凉，跟住再食啲嘢，跟住先开记者招待会。佢睇得喂，即系喂，点解你唔直接去即系报警啊？或者点点仲系食嘢啊啲咁啊？喂，你谂下，成日都冇食过嘢啊，咁梗系以佢嘅身形啊嘛，都要食啲嘢先嘅嘛。哇，啲人咁都讲得出嘅，真系离晒谱啊，真系。 咪咁咪就系同嗰啲咩咯，同嗰啲大公民会一样咯，同一口径， 系嘛？ 同埋嗰友仔啊，仲系话自己系黄师啊，又大学讲师啊，真系不知所谓。 黄师点讲佢？ 系 黄师呢位黄师大学讲师点讲？ 嗱，佢就话吓、okay. 啊，其实烂格格企嗰边都系睇下先，单系睇嗰班嗰只。白鸽被人绑翻大陆，林荣基事件翻版，一睇啲公词就发觉好唔对路，为咗恐吓你唔俾你签个名上去，搞到要响街迷魂你捉上车药打，仲会放你掉低你喺沙滩，俾你喺记者会乱噏咁气吓醒。你对比下林荣基事件真正嘅恐吓，点会咁样做？再听下某君嘅精神状态。奉劝大家都是保持距离好啲，以免撞车。咁啊，然之后就讲就讲，佢不嬲都系闹白鸽党噶啦，吓、啊、争白鸽党多过争咩噶嘛？ 喂，佢呢啲咁嘅人，佢一假设咗白鸽党系一个唔好嘅党嘅时候，佢哋会假定否定晒里面所有人，佢觉得里面全部人都系坏人先。佢基于系咁样谂嘅， 系冇错。 咁佢跟住再讲嗰啲咩 有可能睇下先。好啦，其实企喺白烂白鸽嗰边亦都进退两难。其实有个成员周身伤晒，讲到自己俾人捉咗，唔开返个记者会又真係对唔住佢。但係如果係一位听住喎精神病人思觉失调，自己幻想自己导演出嚟嘅剧本呢，我諗烂白鸽高层已经諗緊点可以包得合啊，吸吸含唔好穿煲，或者真係穿煲之后点样叫大家同城自主。咁最后嗰段就係话，联会上月举办嘅多项要求释放留下嘅活动，都冇收到任何警告同恐吓，咁啊，认为签名照就不至于要老人殴打。佢又指内地人员知道林子健一定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老人殴打亦都唔似北京嘅正式做法。呢度成段嘢咁讲， 佢啲假设几弱智喎。你讲先啊，嘉诚。 如果唔睇个名，大家都以为大公民赔噶啦。 似系民建联嗰啲人啊， 系咯， 系啊， 系啊，啲口吻好似， 直情话佢系可能佢系个精神病患者，你咁样，你仲话你自己黄师？ 唔系嘛？呢啲人话自己黄师？ 喂，其实佢呢个解释系乜嘢都可以解释得到嘅。总之， 我佢唔会话 系啊。总之你件事咧奇奇怪怪，咁我就话你系精神病患者咁噶 咯。嗯， 又或者话自己话。话系佢自己导演嘅，你精神病患者导演一套剧本出嚟，乜捻嘢逻辑嚟噶？ 喂，食屎啦！呢啲人讲逻辑。喂，如果你唔可以嗱，如果你唔可以话，因为佢哋支联会喺有集会话要释放楼下，都冇即系冇嘢收到咩恐吓，就唔代表系咪一定系佢哋冇收到恐吓，就代表其他人做任其他嘢之后都唔会收到恐吓先？你唔可以话因为你冇做嗰啲嘢。第二啲人都唔会做受到同样嘅恐吓㗎嘛，係咪先？ 係啊，冇错。 係 啊。係囉，喂仲有咩佢话如果要咩搞一大轮咁有戏剧性。喂如果喂咁我梗係如果我做完呢單嘢我梗係想留你把口嚟到讲返出嚟呢件事。咁殺雞儆猴唔好即係殺一儆百啦，起碼等第二啲人唔好再學模仿你咁样。喂我收到美斯或者收到我下次收到碧咸嘅签名相啊，又要俾楼下，喂，咁啊好多嘢要俾佢，喂，杀一儆百啊嘛，咁你都唔知仲做大学讲师，死得啦！ 应该同佢呢条友应该同陈华一样咁炒鬼咗噶嘛？有精神病嘅又系，佢自己有精神病，又冇食药， 喂，佢似有精神病多啲，佢只有精神，佢唔可以咁样讲话。阿何俊仁呢啲就叫包底噶嘛，即系话佢可能佢会觉得攞喂佢依家想上去交张签名相俾楼下，系震撼过你哋班友坐喺度示威抗议嘅咩？唔得嘅咩？系咪先？ 系啊， 唔可以噶嘛！你咁样讲，你索索地呢个真系索啊！真系。 头先家产都讲咗，可能有两帮人喺度做紧嘢，相嗰两帮人嘅做嘢嘅手法都唔一样。点？你系冇乜唔一定要跟翻之前铜锣湾咁样嘅做法嘅，可能佢谂住佢手上有嘅资源，净系可以咁样捉咗呢个林子健打一身。跟住再放翻佢出去爆出呢单嘢出嚟啊嘛！ 喂，你两件事啊，个窗口即系两件事对个对嘅单位都唔同啦。你林明基头先我哋都讲咗，林明基系对习近平，林明基系对习近平噶嘛？你林子健呢单系对刘霞噶嘛？你喂咁好老实讲，做嘢即系学阿家灿话斋，即系两班人都冇所谓，都冇问题噶、哦。 你两天文做嘢，其实即系一个高质啲，一个低质啲咁啊，我。咁样解释会比较合理好多咯。 系啊，喂，你全部嘢佢都做到咁，即系成件事要做到咁靓仔啊！嗰啲就喂，嗰、那个就唔系叫你第一日识嘅共产党啦，系咪啊？ 就 系、是、你见到啲咩中汽集团啊，啲活摘器官啊，嗰啲乜都够胆死嘅。喂，嗰啲够粗糙啦啩？ 都好多人唔信有活摘器官呢回事。 不过活摘器官啊，另一个话题啦，即系，不如有时上网都见到啲片咧，真系唔知道有咩捉咗一班人入去嗰啲咁喺度住啊，啲都见过嘅咁咯就。 咁啊，但系有一啲咧就系真系有发生嘅，咁啊买器官买卖，咁有啲人自己买个肾出嚟，买个 iPad， 咁呢啲系真系发生嘅， 系、啊。你见城我哋香港城中某位富豪都系啦。 哦 肥翻肥翻啦啲 啊啲 喂 我翻工啦 我换翻 咪系换咗个靓肾 系啦即系跟住我心咯点解佢肥翻啦都系个新闻嚟嘅佢都分晒身家啦有咩所谓咧都唔好影 分晒钱要翻工喎哇 系啊系咯所以跟住都话咩哇真系犀利真系技术一流系啦。你谂下喎，其实你睇翻呢位城中名人咧，佢嗰个生活要求啊，个品味啊，都好有要求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你见到佢即系佢对于，尤其是对于女性啦，即系个女性嘅朋友啦，系咪？ 你食过唔少好嘢啦，真系。 系啦，咁我嗱，你谂下，佢一个咁有要求、咁有品味嘅人，咁佢对于佢再选择一个新嘅神。是不是都应该很有要求 我想他有揀过的是不 是不敢乱来是不是一定是高质素如果被人大家来时有其他城中名人或城中富豪亦都需要个神的时候一定会问他介绍是不是 介绍过你个 agent 是啊他真的是一个最佳代言人真的这一间 几 fit 你看他 什么 睇佢而家几 fit 啊！真系 系啊，仲话去到日本坐私人飞机日本旅行玩一玩添、啊， 系咯、 啊，哇！真系，其实我以前咧我都见过佢十几年前咧，即系成日见佢喺佢嗰等大厦度咧出入嘅。佢一出入咧就直头要封咗嘅 lift 啊，剩啊啲咁样嘅。我依家揿唔到嘅，哦，原来佢要落 lift， 咁所以要封 lift， 得佢同啲保镖一齐搭或者有啲朋友啊啲喺度亲人啊啲喺度咁样搭咯。是啊即是这个人都出入都几巴闭的我就想啊他揀得这间嘢换神的话一定有保证。 一定点啊 生了十年了。 真的会。 乜都返晒嚟。 是啊。 那他会想呢跟住、啊、咦我哎呀我的身家是不应该这么早分呢 现在是太迟了喎、 哦。太迟 分了。瞓咗咯， 冇办法喎，真系，哎呀，大件事啦，我哋呢个林子健事件都差唔多啦， 不如下一节啦，好嘛 ？Tony 又话入嚟咯， 系咩？哦，好，下一节翻嚟再倾。